彭越字仲，昌邑人也。常于巨野泽中为道。陈胜起，或谓越曰：“豪杰相立叛秦，众可笑之。”越曰：“两龙方斗，且待之。”居岁余，则今少年相聚百余人，往从越，请众为长，越谢不愿也。少年强请，乃许。与其旦日日出时，后会者斩。旦日日出，十余人后，后者至日中。于是越谢曰：“臣老，诸君强以为长，今期而多后，不可尽诛，诛最后者一人。”令校长斩之。皆笑曰：“何至事，请后不敢。”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，设坛祭，令土鼠。土鼠皆惊，谓越不敢仰视，乃行掠地，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。沛公之从荡北击昌邑，越助之，昌邑未下，沛公引兵西，越亦将其众居巨野泽中，收魏败散卒。相即入关，望诸侯还归，越众万余人无所属。齐王田荣叛相王，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，使下己因以击楚。楚令萧公角将兵击越，越大破楚军。汉二年春，与魏豹及诸侯东击楚，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外黄。汉王曰：“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，欲极力魏后，今西魏王报魏就从地，真魏也。”乃拜越为魏相国，善将兵，略定梁地。汉王之败彭城己而西也，越皆亡其所下城，独将其兵北居河上。汉三年，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，绝其粮于梁地。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，越攻下睢阳、外黄十七城。项王闻之，乃使曹咎守城高，自东收越所下城邑，皆复魏楚。越将其兵北走古城，项王南走阳甲。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，得粟十余万斛，以给汉时。汉王败，使使赵越并立击楚。越曰：“魏地初定，尚未楚，未可去。”汉王追楚，为项籍所败故陵，乃谓留侯曰：“诸侯兵不从，为之奈何？”留侯曰：“彭越本定梁地，功多，使君王以魏报故，拜越为相国，今报死无后，且越亦欲望，而君王不早定。今取睢阳以北至古城，皆许以望彭越。”又言所以许韩信，与在高纪。于是汉王发使使越，如留侯策。使者至，越乃引兵会垓下。 相及死，立越为梁王，都定陶。六年朝臣，九年十年，皆来朝长安。陈豨反代帝，高帝自往击之，至邯郸，征兵梁。梁王称病，时使将兵诣邯郸。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护哲曰：“王使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即为秦，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，称病。梁太仆有罪，奴走汉，告梁王与护哲谋反。于是上使使严捕梁王，求之洛阳。有私至反行以拒，请论如法。上设以为庶人，习属青衣。昔至正，逢吕后从长安东，欲之洛阳，到见越。越为吕后涕泣，自言无罪，愿赴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诏与俱东。至洛阳，吕后言上曰：“彭越壮士也，今喜之属此自遗患，不如遂诛之，且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，廷尉奏请，遂一越宗族。